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来自英国的一所大学，叫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首席品牌官大齐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齐老师呢是除了在我们这个学校哈，另外呢还在很多的项目上哈，包括咱们学校大学吧，来自英国的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我呢是在13年前毕业于这所大学，现在也在这所大学来工作，那么其实对这所大学还是有比较深的一个感情。这所大学呢是1841年在英国成立的，到现在已经177年的历史。学校有大概20,000多名学生，然后涉及到7个专业方向的这个学院，有来自120多个国家4500名的海外留学生，在这边就是学校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其实了解到这所大学的时候呢，看到哈这个学校的校长，这个名头还是不一般的。 是是是，我们现在学校的校长是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儿子，第二个儿子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可能大家也都比较了解这个人或者熟悉这个人，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也是在这三年里面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的校长2次，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 是，这所学校呢其实是一个公立性的大学哈，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当然呢这个整个的教学的方面哈，以及这个专业上的实力应该也是非常强哈。那我们大齐老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其实咱们学校概况里边关于适合中国学生或者大家会关注比较多的专业。 首先先这样吧，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学它是一个去年拿到了英国政府第一次评选的一个TAF 的一个GOLD 的这个级别，也就是黄金级别的这么一个大学，是由前20%的大学可以拿到这个奖项。那么说明它整个在教学的方面还有学生满意度方面是非常非常高，也就是说其实是在教学质量上是非常有保障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可能会给大家比较推荐的是我们的教育学专业。我们的教育学专业呢，因为我当时也是这个学校这个学院毕业的，教育学呢一直是排在全英的第二名，之前的第一名一直是剑桥大学，然后我们是连续5年一直是排在第二名的这么一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老师也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认真负责吧。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不管是那种小的 paper 还是可能最后去做一些大的一些最后的一些论文，你写的东西就是老师会一遍一遍的过，包括你的语句是不是通顺，用词是不是准确，包括逻辑会不会清楚，他写的那些评语和修改的东西可能比你写的字数还要多，所以这个老师是非常非常负责的。然后专业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专业，是教育学的专业。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比较推荐我们的像商科的一些专业，像金融的一些专业，我觉得也都是不错，包括我们音乐现在是可能比剑桥牛津排名还要高，就是音乐制作这一块排也是全英前15，包括我们艺术设计的专业也是英国的前15，包括建筑专业是一直在第5、第6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大家可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多的。 刚才呢我们大齐老师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学校的专业特色等等，其实刚才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呢也是在来到中国哈，和中国的这个政府啊还有我们的教育界啊进行了很多的互动的活动，其实在促进中英的教育沟通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是吧。 是是，其实呢约克公爵他是作为英国皇室他一直是负责一个对外的这么一个贸易的口，然后这几年呢他是在从2015年在全球发起了一个叫 Peach and Palace 的这么一个像皇宫城堡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在全球发起了 很多次，那么也是在去年第一次在中国落地了一个中国 1.0 的这么一个皇宫城堡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然后我和我的同事 Peter 我们两个去年是作为这个特约观察员，我们全程参与了半决赛决赛等等，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么包括今年是又在中国做了 2.0 的活动、 嗯、 还是比较关注中国创新创业这一块的，就是每一个投递的作品可能它的、 嗯、 就是你在之前至少拿过1000万的市场订单、 嗯、 你才可以来投这个项目。去年我们也是在中国拿到前三的一个项目，又拿到全球去比赛得了一个第二名、 嗯、 然后他们是帮助这个高位截瘫的人恢复走路的这么一个科技产品、 哦、 那么今年呢可能到12月份全球的总决赛又要开始了，不知道我们中国这一块儿、嗯、这些参与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对于中国现在所提倡的这个创新呀、创业这个方面，咱们学校也是特别的关注，并且 是除了公爵以外呢、嗯、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有一个全英最大的一个、 嗯、 啊创新创业中心，创新创业中心、 嗯、 它叫 3M，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雾霾特别严重的时候用那口罩、 嗯、 那个 3M 创新创业中心， 3M 的老板啊那个也是从我们这边毕业的、 嗯、 所以呢他和英国政府一起就是投资建了这么一个创业中心。那在这个里面其实主要是起到两点作用。那么世界五百强有将近100家公司的创新部门已经都进入到这个大型平台上面，可能会给我们在校的学生提供一些啊实习的一些机会，包括走进企业的一些机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优秀的毕业生，然后可以啊做一些创业的一些项目，在上面去做一些孵化，并且会有一些企业的支持。 是中国的留学生吗？ 全球 的 生，然后中国学生，如果你愿意参与，有能力、 嗯， 当然你也可以。 嗯。国际生、嗯、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给了，其实在学校就给了大家很多的这种支持从钱上面，从物上面，包括从一些师资，包括从企业的一些外部资源上面，都会给大家一些扶持。并且我们这儿有一个、 嗯、 我们是英国的三明治课程的发起的十所大学之一、 嗯、 三明治课程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英国本科是3年、 嗯、 在你的最后一年之前，这一年我们是给你一个申请可以带薪实习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 然后如果你被企业录用了，那么你有一个完整的这一年去作为一个实习年，可能比我们那会儿要好。我们那会儿就是你到毕业了，然后你就得马上走人， 嗯， 然后没有任何的找工作的一些机会，或者说他现在就怕你在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那就把这一年做在前面、 嗯、 然后最后你再回来完成你的 paper 就可以了。 嗯，那就是相当于可以是 我们也是大学的4年，对对对对对、 嗯，同学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将来的实习和就业这些考虑进去，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啊，当然 对 是的 训练，嗯，那关于我们说到的这个跟中国的教育方面的互动，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吗？ 教育方面的互动可能我们也就是、 嗯、 啊我觉得跟其他的大学可能都比较相像、 嗯、 第一个呢、 嗯、 可能我们就是在中国开展一些联合培养项目、 嗯、 包括在本科层次的研究生层次的，包括访问学者，然后博士层次，因为我们也是博士点嘛、 嗯、 在国内很多的一些好的大学、 嗯、 可能包括艺术类的大学在内，他们可能是很好的学校，但是可能没有可能没有这种博士点儿、 嗯、 然后呢需要再给老师做这种专业提升这一块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做这一块，包括我们未来的像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块啊，然后包括联合研究、 嗯、 现在我们跟北京大学做的这种关于教学方法的这种联合出版跟清华大学我们也在做一些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项目共同的研究的项目，包括华中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大学。嗯， 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校长，大家会觉得在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教学当中，或者说对于学校的整个发展，会觉得会带来特别不一样的一些作用和效果吗？ 我觉得会吧、 嗯、 就是我觉得他的加入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 嗯， 因为我记得就是在前年我回到英国去开会的时候Theresa May 上台以后说我们要做精英教育，那么我觉得就是在那天晚上，因为这个 TAFE 这个排名还没有出来， 嗯， 然后呢约 和公爵就跟我们说，说请大家一定要坚信我们也保有竞争力，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在他之前，我们的这个名誉校长，就是他接班之前的那一个人是一个好莱坞的影星，叫帕特里克，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像什么星际迷航、X 战警里面那光头教授是他。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哈德这所大学可能是不是这种文化气息啊、娱乐气息可能更强，然后呢来了就是约克公爵来了以后，可能我们会觉得那从各方面来讲我们的实力可能都会有一个很均衡的一个提升。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可能和更多的这个海外的大学哈，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努力哈，不是特别一样。咱们学校另外还做了很多的公益项目，这一点可能是很多的学校尝试比较少的部分。 是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是两个部分吧，第一个是关于社会责任感，你从这个社会获取，你就要付出。继续付出给他，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初心。因为我们办公室，我们好几个同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好几个同事都是当年我们在一起的同学。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那个年代学会的东西，我觉得他因为在我们留学的那个年代，可能他不像现在留学生这么多。我们可能当时全校也就有80多个中国人差不多。然后所以大家呢在一起那种感情可能还是不一样的。你想20000多人里面只有80多个中国人，那是比例相当相当少的。然后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学会的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会看世界，你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去感受它的不同。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体验完不同以后，你会感觉到你的民族自豪感会很强，尤其是出去以后你会很抱团。那么我们回来以后，当我们可能衣食无忧吧，至少在这个北京这个城市，我们有房子住，有车开，有工作做，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到的是是不是还有人真的需要帮助。那么可能就是随着这几年吧，包括跟我的一些艺人的朋友，像苏醒、何洁，然后我们最早去的青海，然后后来呢我们又一起去的贵州，然后包括大凉山，包括云南，我们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这些都是结合学校的一个 我们在跟开始本来是我们代表处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儿，然后后来很多的学校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说在一些项目上面我们就带着国内的一些大学生我们一起去吧。包括在北京、广州、上海，我们都有不同形式的这种长期的定期的活动。那么在西南地区我们还捐助了一所小学，在前西南地区定期的我们每年会组织暑期的这种我们叫公益旅行，会把大家带到一个很偏僻的山村里面，然后陪着孩子们同吃同住一段时间，体验孩子们的生活，然后他也把外面的一些漂亮的世界、新鲜的世界去告诉孩子们。 咱们的这个主要的人群是大学生。 我们带去的是大学生，就是我们在中国合作的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每年都会因为我们这件事情做一个评选。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你足够优秀，你才可以跟着哈德去这场活动。因为在这场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给大家证书，然后会给大家留影的相册，然后包括后面我们还会有公益的奖学金会给大家。如果你未来你入学去我们学校的话，可能我们会有达到一定的学术要求，然后并且参与过我们的这种公益活动，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些奖学金会给大家。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毕竟我们是一个大学代表处，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每年还花很多的时间，包括我本人花很多的时间，每年至少2-3个月是在西部去看这些项目，去沟通这些项目，并且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做这些项目。我觉得无论是与我或者与我的团队，或者说与国内大学的这个老师、家长、学生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 并且真的对于西部的孩子来说，对他们的意义就更大。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一幕是我一直就特别难忘的，上回跟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秘书长肖密，然后我们几个上山，然后就一条道上山，然后都是红土路，随时可以塌方。然后呢就是小朋友们可能每天要走3-4个小时，小朋友们脚力3-4个小时，那对于我们 城市里的人来讲，可能就会时间更久。他们就是追跑打闹的在这个蜿蜒的这个路上走着，然后等我们车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马上停下来，站在边上向我们敬礼。就我从山下一直看到山上，我的这一层鸡皮疙瘩就一直就没下去。当我们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追着车在跑，就说老师谢谢你，老师谢谢你。这个声音逐渐的远，逐渐的远去，然后我们开走。就是你每一次去，你觉得你想给小朋友们带去一些新的东西去教育他们，但是你发现你每次去了以后都是又重新被教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能让我们坚定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花你很小的时间，小小的时间，小小的精力，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几代人的一个命运。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是我们可以从小的事情去做起。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声量做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这是我们的初衷。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咱们到那之后做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是帮助他们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会关注两种，第一种呢叫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就是父母不在身边，但不代表家里贫困，这是一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付出我们的陪伴。花时间在那边去陪伴。那具体的陪伴的这个过程呢，可能就是寓教于乐的方式。然后更多，因为数学语文英语平常那边老师也会教，但是你具体你这个十几天你能教会孩子什么，或者说你能不能衔接到他的那个课程里面，你没有做过完整的调研，哪些学生需要补课，哪些学生不需要，这个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教学方法跟他们又有差异，那么我们怎么能对接上。所以这个东西我希望是用更有趣的方式去教。然后另外在山村里的小学，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是美术、音乐、体育跟艺术相关的，包括地理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衍生出很多有趣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专业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教育专业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一些东西，能让你在玩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知识点吸收了，而不是说我们不断的去强化去 听写 背 写默写。 我们不想用那种方式，因为本来暑假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要愿意去做这个。那么另外第二个我们关注的人群就是真正贫困的人群。真正贫困的人群，我们会做这个，我们也是跟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在做的一些项目，其实包括像女童保护、防低龄性侵这一块，我们也都会去参与去做。我觉得这是两个部分吧，但是主要我们还是更多的精力放在留守儿童这一块。 所以大家过去之后是对他们的一个陪伴，而且我觉得他们会感觉到来了这么多新鲜的哥哥姐姐， 对，会很不一样。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教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来到学校，你的第一件事情要集体刷牙洗脸。然后中午吃完饭你一定要集体的去溜一溜弯，放音乐溜溜弯，然后你要学会勤打扫、勤洗澡。包括这回我们去的北航那个大一的小孩给那些小女生洗头，他发到朋友圈里，就是他说我第一次看见真的狮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从那个头发里都能摘出狮子来。包括他们在跟孩子一些接触，我觉得这一次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一幕，就是因为这次我们去女生比较多，可能女生跟男生那种爱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最后在走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是蹲下来，孩子远远的跑过来，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就是男孩可能还就是站起来摸摸头啊怎么样，但是女孩就是那一刻我觉得就是看着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对对，所以每一次你发现你做了这件事情做了很长时间，然后每一次应该做烦了吧，但是你每一次去都发现都是新的。你的感受是新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说作为咱们学校做一个公益项目，其实可能这个公益的精神其实在咱们中国很多地方这个还不是特别普及，或者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还没有把它重视起来。 是。但是我觉得还好，是这次我觉得因为咱们是安全第一嘛，然后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去之前我都会征求他们家长的意见，就是您允不允许您的孩子去，如果说您觉得不行我们也很理解，如果您觉得可以去，那么我一定是用我 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这个孩子的安全。当然就是在学校里面可能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嗯、 其实在国外的学校里很多这个公益的活动是孩子自己去的、 是是是， 对，或者学生独立去完成的。 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 如果你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做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单调的事情。其实英国也配合我们做了好多东西、就比如我记得去年有两个活动在英国啊，三个。第一个是我带着中传还有北影的孩子去那边去拍片子，我跟他们说你们在马路上然后找到不同的人然后去喊女生加油，然后去声援我们这个活动。结果每个人都拍回来很多的，就是英国当地很多人会帮助我们去宣传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校所有的这个高级职员在圣诞节之前假期之前上秤，上秤你量你的体重是多少，如果回来以后长了多少斤要罚多少钱，这个钱进入到中国贵州小学的这个捐助项目里面。 哦，这个好。 对，所以就是他们也会帮我们去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每年我们中国春节的时候那边我们也会做中国春晚，然后中国学生就用那个熊猫的那个玩偶穿在身上，然后跟外国朋友拍照，然后说你拍完照扫我的二维码，这个钱就进入到捐助我们贵州的这个项目里面，就等等。然后我们的校长就是然后英国人，然后还能就是带着一些英国学生，在这几次活动结束之后把我们额外捐的这一笔钱亲自送到了贵州去给到小学校长。所以我觉得就是来来去去的这些互动反正很多次也帮助了我们啊、就是更开阔眼界吧，包括英国的学生来看到这个中国的一些好的友善的，或者说也看到了一些贫困需要帮助的，他们也在竭尽全力想去帮助、那作为我们中国人本身我觉得也应该是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所以也现在也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学生也愿意参与到我们这些项目里面来。 我觉得这些点子真的是非常的大开脑洞啊就是因为包括您要是把中国的这个支教的活动跟英国的英国人或者英国咱们学校那边的朋友们再结合起来的时候，所以想出来的这些方式 对对， 又有趣又实用。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解决一个互动性的问题，就是两边一定要互动起来，然后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这个也是咱们学校一直要坚持下去的 啊，当然当然。 好，我觉得作为学校哈，除了说自己学校的一个展示哈，一个让大家知道之外，我们做出这么多公益的活动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其实它的意义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能量的传递，或者是说一个爱的散播。所以它的这个活动的本身应该更有坚持下去的这种意义所在。 是是。 也是非常感谢大清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以及学校在我们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所做的这些公益项目的努力。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还有晚上的8点钟播出。好，各位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K